喂喂喂，好。vocal 細少少，音樂大啲啲。台下拍掌，我在唱，看指揮正後揚，和音正在唱，令我的光高照台上，燈照明亮，有抱緊高貴女歌合唱，觀眾終於你遇上，聲線得到了營養，我似感覺你都在台上，然後接受你的讚賞，越強烈越嘹亮，我就似飛到雲上，無懼繼續唱這大時代，而歌唱出大時代，爆發經典戲與你熱愛，住進燈光裡痛快，和你永遠相愛，這大時代，求劇情精彩壯烈過悲慘世界，我要給你主角們的愛，狂傲或是微影歌笑，才可說無悔的熱愛。爱死我做到，令你惊喜怎有难度，周末狂热自信的主角放纵共舞，想要跟你也做到，用途中去流露一切倾慕，然后接受你的叫好，在台上未停步，以后也跟你同步，台下继续舞，这大时代，而歌唱出大时代，效法经典戏与你热爱，住进灯光里痛快，和你永远相爱，这大时代，求剧情精彩壮烈过悲惨世界，我要给你主角们的爱，狂傲或是微影歌声，才可说无悔的热爱。剑渐快动听吗？情深的拍子可带动你吗？会唱当戏吗？我送给你欢乐时代，这个无敌大时代，效法经典戏与你热爱，住进灯光里痛快，和你永远相爱，这大时代，求剧情精彩壮烈过悲惨世界，我要给你主角们的爱，狂傲或胜微影歌声，留恋过玫瑰花盛开，留住你在怀内，让你不必再等待，随着歌声我们相爱，红魔方里和你感受 爱。 OK。